有恋爱便要加倍祝贺，谁也知当中眼泪笑声温和，令彼都想不要自怜，一个任笑声很少，眼泪太多。我跟你绝对不配星座，而两手捉不到岸，也想渡河，宁愿一起撕折一时，好过就算一周中数日痛楚。 新城广播剧团陈文焕、钟欣彤、周子驹、叶文辉，《安拉上的恋人们》第七集。 入嚟啊！ 哇，乜你咁晏都唔起身噶？ 乜你今日唔使上堂咩？ 礼拜日啊嘛。 系、外面咁好阳光，真系好想出去行街啊！ 咁行咯。 去边啊？ 你话去街啊嘛。我买咗飞睇戏啦。 我今日唔系好舒服啊。 唔舒服？咁使唔使陪你睇医生啊？ 少少感冒啫，睇下冇事噶啦。 我留低陪你啊。 唔使，我惊传染啲病菌俾你啊。 我冇咁孱嘅。 但我想休息一下。 吓、啊？咁啲飞点算啊？ 你自己去睇啦。 哇！一个人睇戏好闷噶。 乖啦，我病好咗，再同你去睇过啦。 你话噶，勾手指尾先。 唉，怕咗你啦，咁使唔使打人啊？ 梗係要。 我越嚟越佩服自己，讲大话真係可以面不改容。其实嗰日我係诈病，点解我要呃 Michael？ 因为我约咗 Aaron 去踩冰。潘小敏，你真係衰到冇人有㗎啦。Michael 对你咁好，你都忍心呃佢嘅？但係我又太讨厌在戏院里面帮 Michael 递纸巾了。当你厌倦同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自然会制造很多藉口去说服自己做的事全部都是啱的。我只可以说 Michael， 就当我对你不住。 啊，扶住我啊，好怕啊。 不用怕，能平衡到就可以了。慢慢嚟啊！嗱，我放你噶啦，你自己留啊。系啦，就系、是、咁。 啊！ 喂，你点啊？冇事啊嘛。 我唔系好冇用啊，唔够两步就跌低咗。 初学你都算好噶啦。 你唔好氹我喎。 起身啦，再试过。 你扶啊！ 唔好咁懒啦，你自己起身啦。 唔制啊，我要你扶我。 唔系几好嘅。 做乜事啊你？面都红晒嘅。 边度有呢？踩咗咁耐，够喉未啊？不如去食嘢咯。 咁快食嘢？你话点就点啦。 喂，你有冇尊重过我噶？ 你又想讲乜啊？ 嚟踩冰咁耐啊，你只眼由头到尾都冇望过我啊！ 你多心啫，我同你一齐，唔望你望边个？ 你估我唔知啊？你一路都望住我后面个鬼妹，身材几好啊，有眼光过上次。 你唔好成日无理取闹得唔得？ 唉， 我应该一早就知道你系咁嘅人。当初你都系瞒住你嘅女朋友及住我啫嘛。而家轮到背影喺我度啦。 讲够未啊？俾你讲到我冇乜踩冰啊！ 但系你有冇识女仔嘛？人哋走啦，仲唔追？ 我换翻对鞋喺出边等啦。 咦？嗰、那个人咁熟口面嘅？ 你行唔行噶？有为冇话自己，你咪一样喺度睇男仔？ 唔系啊，你睇下嗰边嗰个男仔，咧同个短头发女仔一齐嗰个啊。 个女仔几靓啊！ 哼，死性不改，我叫你睇个男噶。 有啲印象。 佢万捞个男朋友小马，喂，点解佢会同个女仔一齐溜冰嘅？ 唔使问阿贵，一定有蛊惑。 唔得，我一定话俾阿捞听。 我唔知点解 ，Aaron 嗰日喺溜冰场个样会咁尴尬，唔通佢知道我对佢有意思？但系就算咁，佢都唔心大反应噶。唯一嘅原因就系佢根本就唔中意我。女仔一直觉好敏感，我睇得到 Aaron 佢对我态度之后有咗180度嘅转变。我几次约佢，佢都冇开电话。我知佢系有意避开我噶。我唔想冇咗 Aaron 呢个好朋友。你唔中意我啫，都唔使避开我噶。唔做男女朋友，大家都可以行街食饭，做一对有倾有讲嘅好朋友。虽然呢个亦都唔系我想面对现实。 今日虽然是星期日，但是我仍然走出去大学那里。我不知道 Hello Cutie 他会不会回啊，或者这些就真的叫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啦。我真的在大学里撞到 Hello Cutie。 Hello Cutie！ 你叫谁啊？ 啊，是你咯。 你叫我做什么话？ 我叫你做 Hello Cutie 咯。这个名字好不好听啊？ 不好意思，我今天心情不好，真的笑不出啊。 边个激亲你啊？ 你唔明噶啦！ 你又同女朋友闹交啊？ 冇啊！ 冇你会估埋抛腮？哇！你仲眼湿湿添，你喊完啊？ 边度有啊？冇啊！ 你望住我讲一次。 头先大风吹沙入眼啫。 哇！你可唔可以用啲烟啲嘅藉口啊？ 系啊，我喊啊，咁点啊 ？OK， 咁为咗罚你呃我，我要你陪我做一件事。 做咩啊？ 陪我玩一日咯。 咁你想去边啊？ 你系男仔，梗系你揸主意啦。 有冇兴趣睇戏啊？ 好提议哦。 你仲有冇纸巾啊？ 剩翻1001张咋？ 你俾埋我得唔得啊？ 咁我点算啊？ 一人一半啦。 喂，快啲啦！ 俾你攞去。 安拉上的恋人们，安拉上的恋人们。 啊，好耐都未试过喊得咁痛快啦！ 乜你唔觉得我好怪咩？男人老狗睇戏喊到咁大声， 咁人系感情动物嚟噶嘛？喊喊有咩出奇？我有个朋友个男朋友啊，又系中意一路睇戏一路喊嘅。 咁啊，真系要介绍俾我识啦！我冇乜朋友肯陪我一齐睇戏嘅，佢哋仲话同我入场好尴尬。 咁如果你第日搵唔到人陪你睇戏，你记住搵我咯。 你真系肯陪我？ 不过有一个条件。 乜嘢啊？ 一定要买个纸巾咯。 冇问题。 仲有？ 仲有？ 仲有你请咯， 最紧要你上面啫。 咁我哋而家去边啊？ 喊咗咁耐，系时候补充一下啲水分，不如去饮嘢啊！ 好啊。喂， 哇！你而家先至翻屋企啊？ 你搵我咩？ 搵咗你成日啦。 咩事啊？ 你啱啱系咪同小马去街啊？ 唔系呀。 咁就弊啦。 弊咩呀？你讲到懒形重咁嘅。 你知唔知今日我喺溜冰场见到边个啊？ 你唔讲点知啊？ 王你仲咁轻松啊？俾人叫长脚㗎你而家。 边个叫我长脚啊？ 我今日喺溜冰场啊，见到小麦同个靓女喺度踩冰啊！ 有咩咁出奇、啊？男女去下街好平常啫，系嘛 ？Hello， 你唔好吓我啊！你以前好紧小麦哥噶、啊，做咩而家突然间变成咁唔顶唔掉噶？ 系你多心啫，系嘛？ 呢个系你变咗心啊！ 哦，系咪真系变咗心呢？ 你个 friend 讲得啱，你真系变咗心。 连你都是这样讲啊。 一个女仔如果不是变了心，怎会听到自己男朋友同另外一个女仔行街，一啲呷醋感觉都冇。 你唔俾我信任自己嘅男朋友咩？ 唉，大家都是女仔，呢啲嘢唔使讲出口嘅。爱一个人你会呷佢醋，杀佢娇，好似好例牌，但其实好贱。 咁我而家点算好啊？ 或者你系时候开口㗎啦。 开口？同边个开口啊？ 同 Hello Cutie 开口话你爱佢，同你男朋友开口话你唔爱佢。 咁高难度？ 爱一个人同埋拒绝一个人难度都系一样㗎咋。 唉，唔好讲我个笔啦，讲下你啦，你同佢发展成点啊？ 唉，我就冇你咁顺利啦，我硬系觉得佢有好多嘢瞒住我。 咁你有冇开口问佢啊？ 我点开口啊？我系佢边个？我有权咩？哎，唔同你讲住啦 ，Alan 打俾我， 咁你快啲把握机会同佢讲啦 ，good luck 啦、啊。 大家咁话，咁夜打嚟嘅， 我有啲嘢谂咗好耐，想同你讲。 有乜嘢唔怕讲、啊？ 你听日得唔得闲？ 好啊，听日见啦。嗰日我已经好早去到餐厅，但系点知 Aaron 佢仲早过我。我离远已经见到佢，好落寞咁样坐喺度，面色好难睇啊。佢见到我入嚟，轻轻咁样同我挥手，但系仍然笑都冇笑。嗰一刻，我有一份好不祥嘅预感。 嗌嘢饮啊！ 一阵先啦。 你吃了东西吗？肚不肚饿？嗌嘢食好不 好？我不肚饿啊。你咁急叫我出来，是不是就是想请我吃饭啊？ 其实我有些事想跟你讲很久 的。那讲吧。 我是一个粗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讲嘢又不懂转弯抹角。如果我讲错嘢伤害了你，你要原谅我才好。 你想讲什么啊？开心见成得的了。 其实我有样嘢瞒住你，其实我有女朋友。 咁又点啊？ 所以我唔可以鍾意你咯。 嗰一刻，我争在冇啧一声咁样笑出嚟咋。Aaron 佢真系一个好老实嘅男仔，至少佢由始至终都冇谂住呃我同埋伤害我。我想笑系因为觉得自己好好运，但系俾一个咁好嘅男仔拒绝，个心始终都唔好受。所以同一时间，我也有冲动想喊，是为了这段咁快夭折的感情而喊。我也有嘢呃你啊！ 你呃我乜嘢？ 其实我不是住喺石硖尾十八座的，我住喺浅水湾。那次是我咁大个女第一次去石硖尾。仲有啊，我都有一个拍了好多年拖的男朋友。 原来我哋大家都讲紧大话。 你呃我一样嘢。我呃你两样嘢，拉人嚟讲，我对你唔住多啲，所以咧，你唔好内疚啦，要人原谅嘅系我，唔系你啊。 Natalie， 我谂今次系我哋最后一次见面噶啦。讲完呢句说话，我离开咗餐厅。之后我喺度谂，如果我同 Aaron 都肯衰啲，大家继续愿意 keep 住大家嘅话。我同佢其实可以仍然好开心咁样维持呢段关系。我哋嘅缺点就是太均真啦，大家都唔想伤害对方。而最矛盾嘅系，因为我理解 Aaron 嘅痛苦，佢由始至终都唔想呃我，咁样令到我更加难放低呢段感情，亦都更加难忘记佢。之后我去咗大学揾 Michael， 我承认自己系好自私，俾 Aaron 拒绝咗之后，又去揾 Michael。我根本就知道 Michael 是我爱的替身，但在这一刻 我可以找的就只有他，只有希望 Michael 会原谅我。但是估不到去到大学，我竟然会受到一个更大的打击。在 canteen， 我最想走埋去的时候，竟然发现他。 你的饭好像好味喎。 你想吃叉烧嘛，请你吃一口啦。 我请你吃咸蛋啦。 看着 Michael 同隔离的女仔卿卿我我，我很生气。但同一时间，我又好无可奈何。盘小敏，是你自己对 Michael 不忠在先的，有今日的结果与人无有。我望着 Michael， 只觉得自己好渺小。我一路以为 Michael 会一直咁样喺我身边，但是原来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连 Michael 都走埋，我注定一无所有。 安拉上的恋人们第七集，监制黎海山，编剧叶念心，统筹黄翠瑶，音乐制作阿君，制作乌兹别克。钟欣桐饰演盘小敏，陈文焕饰演古家路，周子驹饰演 Michael， 叶文辉饰演小马， Vicky 饰演阿 J， 阿 Rex 饰演 Kevin， 以及新城广播剧团联合演出。